今天呢，咱们在这个好歌会说话节目当中呢，跟大家来聊聊电影。当然了，咱们是音乐节目，还是要从音乐的角度来说。那么我们来说哪一部影片呢？我们就来说《唐人街探案》。那么这个系列的两部作品的原声音乐其实呢都非常的出彩，背后故事呢也是相当有意思。所以说今天咱们的影视原声带就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唐人街探案》系列的这个原声带。那么不知道这部影片各位有没有看哈？那么感觉如何呢？没看也没有关系，只要大家呢觉得想跟这部电影有关的一些话题呢，都来跟我们一起聊聊天都可以。新浪微博找英小超，微信公众账号找到北京文艺广播就可以了。 Dread it. Run from it. 看电影原声的感觉很棒， 不眠不休不睡的太阳叫醒了希望， 听歌有画面感的更棒， 影视原声带。 电影《唐人街探案》第二部的主题曲呢叫《Happy 扭腰》，由南征北战组合来演唱。那么歌中的这个扭腰呢，就是谐音纽约哈，主要是为了呼应这个剧情。电影中的故事呢，就是发生在纽约的。这首歌呢，其实非常有这个广场舞的气质，节奏呢足够鲜明哈，旋律上呢也是足够闹腾，可以说是相当洗脑了。我估计呢，在等这个天气暖和一些，这个到了晚上呢，大爷大妈再次涌入公园广场的时候，我们就能从他们的大喇叭音箱当中听到这首歌了。那么其实呢，这首歌接地气，也是主创人员有意为之。歌曲的 MV 呢，有一部分画面就是截取的电影片段，但是呢，更多一部分还是主演带着群演跟南征北战组合的成员一起在扭腰哈。这一次呢，是真的在扭动他们的腰肢了哈。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就来分享电影《唐人街探案》第二部的主题曲，由南征北战组合演唱的《Happy 扭腰》。 Happy 扭腰来自南征北战的组合演绎啊。那可乐妞呢在微博上也跟我们说满脑子都是这首歌的旋律啊，他还说来一首粉红的回忆，放心今天我们节目后面就会安排到这首歌曲啊。然后呢甲乙丙丁不是我也留言了，说个人觉得第二部没有第一部出彩，第一部真的看完之后觉得挺恐怖的，剧情紧凑，整个查案的过程峰回路转，第二部的剧情呢好像觉得不是那么的紧凑，感觉就是有点为了搞笑而搞笑，可能是期待太高了吧，哈哈。不过呢 Happy 扭腰真的是很洗脑很好听啊，和萨瓦迪卡的风格不同一点，还记得当时出了电影院满脑都是 Give you color CC 打卡打卡。那么呢 Happy 扭腰呀也并不是唐人街探案的主创人员和南征北战的第一次合作了哈。那么当初呢这个系列的第一部影片的主题曲也是由他们创作的演唱的，第一部的影片的故事背景呢是发生在泰国，那么主题曲的名字呢就叫做 Sawardika， 就刚才跟我们这个听众一起提到的这个名字哈。那么这一句呢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哈，那就是泰语你好的发音，而且呢这首歌曲也是广场舞的风格，可以说呢 Happy 扭腰就是 Sawardika 的延续。不过呢您可甭小看这种延续哈，在唐人街探案2的结尾呢有一个彩蛋，就是擅长探案的唐人秦风和宋义准备动身前往日本东京，这也算是为唐人街探案3的故事埋下了伏笔。所以说呢我们就做一个猜测，如果说真有第三部的话，主题曲一定是和东京或者说是日语有关的。一起来分享唐人街探案第一部的主题曲，由南征北战组合演唱的萨瓦迪卡。这会儿工作累了的朋友也可以起来稍微活动活动哈，跟着音乐扭扭腰。 我们要解不开的谜，我们在这里靠他小朋友也不可能过分的听，我觉得这个福尔马斯他未必搞得定，我说他让上次给报道，但是他未必摆得平。 萨瓦迪卡， 萨瓦迪卡， 看奇葩没人选啊，萨瓦迪卡， 萨瓦迪卡， 看你带看的比赛，等下来来，谁说帅哥不能相信呀，花期花开呀，身体也可以解乏、哦、 我们无看到底是最大的大胆，简笔增加更能威慑四面八方，命运那么难有多么夸张，重新振作起来换来一个巴掌， 哦喂哦喂哦喂哦，哦喂哦喂哦喂哦，我就喜欢冒险，但消费给我靠边， 别让我的视线让我把正义实现， 我就偏要犯贱，要对手们都看见， 我嚣张的气焰打倒邪恶的一切，就要这感觉， yeah. dread it. Run from it. 看电影，原声的感觉很棒。 不眠不休不睡的太阳，叫醒了希望。 听歌有画面感的更棒。 影视原声带。 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今天是我们的影视原声带板块。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电影《唐人街探案》系列的影视原声。欢迎大家呢，也是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英雄的英，大小的小，超人的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到北京文艺广播，来跟我们一起互动聊天。如果说呢，主题曲这个 Happy 扭腰展示的是一个热烈的唐人街风情的话，那么影片的插曲 Welcome to New York， 欢迎来到纽约，则是让人通过背景乐来置身于纽约的都市霓虹之下。那么这首歌呢，应该不用做过多解释了哈，因为演唱者呢是大名鼎鼎的 Taylor Swift。 那么歌曲呢收录在专辑1989之中，虽然说算不上啊这个是霉霉最著名的歌曲，但是呢也是他呢从乡村向流行转型道路上不可忽略的一首歌曲哈，意义非凡。而且呢歌名起的呢实在是啊简单粗暴啊，欢迎来这个欢迎来纽约是吧。那么除了这个《唐人街探案二》之外呢，美国影片《单身指南》和动画电影《爱宠大机密》都是将这首歌作为了他们的插曲，而且出现的时机呢和《唐人街探案》非常相似，都是主角初来乍到纽约的时候播放的，一起来分享吧。 Yeah. Welcome to New York 来自 Taylor Swift。 何耀钦说了，更喜欢第二部多一些，比上一部我觉得格局大了很多，格调呢也变高了，更像是一部很成熟的商业片哈。宣锦说了，感觉第二部比第一部要好看，可能是因为环境高大上了，剧情呢看起来也更给力，但是呢重要的是今年刘昊然比两年前更帅了。我觉得你觉得电影好看点在这儿吧。小花说了，其实剧情的漏洞还是不少的，刘昊然演的是世界排名第二的侦探，遇到一个能够精准的开膛破肚的连环杀人犯，完全忽略了凶手可能具备医学常识，直到看到凶手亮出手术刀才恍然大悟，这个漏洞我觉得太大了吧。你看这个就是啊，每个人看的点都完全不一样哈。宁宁熙也说了，干脆我觉得把 Welcome to New York 当作纽约市歌，在时代广场上循环播放好了，那得多贵呀。陶陶说，推理过程和案件的复杂程度比上一部弱太多了，很多情节呢显得很牵强，这部呢更像是披了悬疑外壳的兄弟冒险喜剧，不过呢节奏把控比上一部还要强，演员的状态呢也是成熟了很多。莫洛也说，歌曲还是很洗脑的哈，音乐一响啊，这个三个奇葩青年坐马车大闹纽约街头的场景就又重新浮现在面前了哈。刚才呢我们跟大家也提到了一个点哈，就是说唐人街探案系列两部的主题曲呢是相互呼应的，那么其实呢梅梅刚才这一首的 Welcome to New York 也是为了呼应前作当中的一个插曲。那么在影片第一部当中呢出现了一首泰语歌曲，叫做这个泰文我不认识啊，翻译过来呢中文意思就是音乐就是生活，歌词内容呢就是倡导人们生活要积极向上啊，勇敢面对。歌曲的演唱者呢叫做阿玛塔，不过呢曲子用的却是 Bob Dylan 的 Changing of the Guards 重建信仰。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一下阿玛塔演唱的这一首音乐就是生活，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来试这首泰语歌。阿玛塔演绎的音乐就是生活哈，节奏也是一如既往的欢快。那么除了梅梅的 Welcome to New Year 之外呢，电影《唐人街探案2》当中还有一首插曲呢，也是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就是刚才我们的听众可乐妞就是提到这歌哈，韩宝仪演唱的《粉红色的回忆》。这首歌呢算是相当的一个经典了哈，收录在专辑《粉红色的回忆》当中，发行之后这首歌就被广为流传，风靡一时。上半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就来分享一下这个韩宝仪的粉红色的回忆。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待会儿见喽。

感动在心里，好歌会说话，送你一份真情。 Dread it. Run from it. 看电影，原声的感觉很棒。 不眠不休不睡的太阳，叫醒了希望。 听歌，有画面感的更棒。 影视原声带。 11:32，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今天我们的是影视原声带的板块，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唐人街探案》这个系列当中的很多影视原声曲。那么欢迎各位呢，也是通过新浪微博找到英小超，英雄的英，大小的小，超人的超，或者是微信公众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跟我们互动聊天。那么在此呢，也是继续向各位征召大家的翻唱大作哈，来发送到我们的邮箱好歌会说话拼全拼876@163.com 就可以了。濒临物种说了哈，哦，原来是韩宝仪的这一首粉红色的回忆哈。我记得去年特别火的 Shopping 的回忆用的就是这个曲子，没错， Shopping 的回忆真的是一首听不起的歌哈，大家可以去听听试试，也听相当洗脑。弯弯弯弯说了，小时候家里人经常放这首歌听，现在听呢不只是只有回忆，还有《唐人街探案二》里让我哈哈哈哈的画面。好吧，侯赛因说了哈，一首好歌因为《唐人街》又红了一把，莫名的感到有些欣慰啊，这应该是唱到你心里吧。那么在上半时段最后呢，我们就分享了这支这个韩宝仪演唱的《粉红色的回忆》哈。不过呢，这已经不是他的声音第一次出现在这个影片系列当中了。不知道这个有多少收听节目的朋友哈，看过《唐人街探案》的第一部，相信覆盖面还是很大的。片中呢有一个桥段是警匪啊两拨人在医院当中发生了枪战，主角唐仁和秦风的趁机逃离现场。原本呢紧张刺激的情节是吧，但是呢配乐却是韩宝仪版本的《往事只能回味》，导演呢就通过音乐营造了一个反差的违和感，达到了喜剧效果。但是为什么总是选择韩宝仪的歌呢？很多人猜测啊，这估计就是导演的个人偏爱哈，可能也没什么特别悬的一个理由。好吧，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一下这个非常经典的这个韩宝仪的曲子《往事只能回味》。真的是一听到这首歌立马画面就开始泛黄了。 往事只能回味，来自韩宝仪的演绎哈。听完这首歌呢，真的是想换上这个蛤蟆镜跟喇叭裤去这个没人的地方扭一扭哈。听到这儿呢，可能很多朋友都已经看出来他们的套路了哈。其实《唐人街探案》当中，尤其是第二部的每一首歌曲，跟前作的歌曲呼应做的还是相当不错的。那么除了刚才我们分享的这几首歌呢，还有别的吗？还真有。不光是片中出现的歌曲是呼应，就连宣传曲在歌名上也是进行了一个呼应。电影第一部的宣传曲叫做《唐人街》，演唱者是李宇春。那么这首歌的设计呢就很有意思，它不是像萨瓦迪卡那样突出影片的地域特色，而是从另外一个维度拓展了影片的延伸空间。比较舒缓但是又很大气的音乐，让影片中的那些啊轻快啊惊险的元素啊，因为音乐的这样的悠扬而慢慢沉淀了下来，从而呢也让电影除了悬疑和喜剧的娱乐元素之外呢，也给大家带来一种很单纯的这样的音乐的享受。接下来我们就先来分享一下李宇春的这一首《唐人街》。 究竟是一站还是分店，你抹的豆浆是甜还是咸，明天是腊月还是新年，谁斗胆第一个吃了螃蟹。有语言没宣言，福字要倒着写，就念尊走多远才到唐人街，上二楼再听一段狄仁杰，是谁又斟满了酒精的坚决，绣花针陪我过夜。请问走多久才到唐人街，墙上刻八千里路云和月，谁又忽略，即使想起了明月。来到唐人街，上二楼再听一段狄仁杰，是谁又斟满了酒精的坚决，绣花针陪我过夜。请问走多久才到唐人街，墙上刻八千里路云和月，水面流 唐人街来自李宇春的演绎，一首非常中国风感觉的歌曲哈。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今天我们的影视原声带板块呢，来跟大家聊的是电影《唐人街探案》系列的影视原声。欢迎大家来互动哈，新浪微博找英小超，微信公众号找北京文艺广播。刚才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这支曲子呢，是第一部的宣传曲。那么呢，影片的续作，也就是第二部的宣传曲，名字中呢也有唐人街，就是汪苏泷演唱的摇滚唐人街，是吧？从名儿就能听出来，这歌应该是很摇滚的。歌曲呢，在电影正片当中呢也是出过一次，在各路侦探的帮助下，唐人和秦风得以从密不透风的监狱当中成功逃脱，向外跑的瞬间，这首歌嘣儿响了起来。一段呢很流畅的英文说唱，配合狱友们的欢呼，把主角内心的这个兴奋哈是展现了出来。哦，对，刚才忘了说了哈，这首歌叫做《摇滚唐人街》，并不是李宇春的《唐人街》的摇滚版，而是一首全新的歌曲。那么除了副歌之外呢，大部分歌词都是英文的，这是演唱者汪苏泷第一次挑战英文歌曲，一起来试试看吧，看看他的英文怎么样呢。A world full of dreams, but opportunity isn't as easy as it seems. You gotta rise up to the extreme and work like a busy bee. Channel all your energy to fulfill your fantasies. City lights, water sight, crawling over tonight. Shit like bright fireflies and dragons with a bite. This is Chinatown, nothing here is black or white. Fireworks ignite, this is a city that excites. Welcome to my world, it's Chinatown. 各个是高手又怎样，世界转我的方向，火力全开，呐喊着梦想向前闯。 Working long nights but I'm acting brave. I am in charge of the road I pay. It's time for me to complete this race. Finish out the day strong in first placeHere I go again, Chinatown, do my daily grind, daily clap, put my palms there, I don't mind, I just hope, inside, if I try, I will find a place that glaze all the time, everywhere, all in count. Welcome to my world, it's Chinatown, 各个是高手又怎样，要世界转我的方向，火力全开，呐喊着梦想，向前闯。If you feel lost or torn apart, if you need to depart for a fresh start, if you need to move to a new city, if you need to find a new community, ask Chinatown. Welcome to my world, it's Chinatown. 各个是高手又怎样，要世界转我的方向，火力全开，呐喊着梦想。Welcome to my world, it's Chinatown. 看看笑看我的力量，快放手一搏，别彷徨，越战越勇，击破真城墙，向前闯。摇滚唐人街来自汪苏泷的演绎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感觉，听完呢感觉他的这个唱法跟曲风啊，还有编曲的这个感觉套路哈，有点这个 Linkin Park 的这个意思哈。 这个呢，在影片《唐人街探案》第二部当中呢，除了引用了韩宝仪版本的粉红色的回忆之外呢，片方还推出了一个以拜年为主题的翻唱版本。那么这个版本呢，经过重新的填词编曲，并且呢邀请到了潘粤明、张子枫和小沈阳来参与了合唱啊，够热闹了哈。那么看过《唐人街探案》第一部的朋友呢，对这仨人一定不会觉得陌生，对吧？他们呢在那部影片当中也都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一下这个 All Star 阵容啊，王宝强、刘昊然、肖央、潘粤明、小沈阳、张子枫共同演绎的拜年版的粉红色的回忆啊，一起来看看怎么分的，怎么唱。好吧，拜年版本的粉红色回忆由王宝强、刘昊然、肖央、潘粤明、小沈阳、张子枫共同演唱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着想动起来的感觉呢？小夏已经说了哈，虽然还没有看过这部影片，但是呢刚才这一首扭腰的旋律依然徘徊在我的脑海当中。嗯，洗脑这就开始了哈。打开音乐观世界说了，感觉明年春节开始各大商场超市的歌单当中又会添一首歌曲了吧。年少的少年说，电影中立刻有的拼音实在是太撩人了，本来去影院是想看电影的，没想到学会了，嗯，撩妹啊。晨曦微凉说了，不用等明年，我们这边今年就已经有超市在放了。哇，真的啊，呵呵，好吧。在《唐人街探案》当中第一部呢，也是有一首翻唱歌曲，那就是陈思诚和王宝强共同演唱的《往事只能回味》。不过呢，那首歌只是进行了一个重新编排，没有修改歌词。不像刚才我们听到这一首《粉红回忆》啊，这个改天换地了都。那么歌曲的 MV 呢，是由两部分来组成，一部分是电影《唐人街探案》的幕后花絮，还有一部分呢是陈思诚和王宝强相识以来合作的一些精彩片段，主题呢就是回忆青春，可以说是很对得起这个歌名了哈。那么呢，今天我们的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呢，我们就来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一首陈思诚和王宝强一起合作的歌曲《往事只能回味》。那么呢，稍后为各位播出的是小说联播，那么最近呢也是由我为大家带来的忽必烈大帝哈，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那么同样在今晚十点，今晚我们说电影当中，今天我们为大家送上的是古墓丽影第二部之生命摇篮。那么话说呢，在当时这部影片也是取得了非常大，在前作取得很大成功之后呢，第二部就很顺利的投拍了，而且是一掷千金，而且呢邀请到了电影《龙卷风》和《生死时速》系列的导演简·德邦特来指导。喜欢的朋友，喜欢安吉丽娜·朱莉的朋友，也可以在今晚十点钟继续来锁定北京文艺广播来收听。我是英超，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啦。 好歌，聆听在耳畔，感动在心里。好歌会说话，送你一份真情。 好变。